尊享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1:00。 想美味佳肴，来兰亭食府，色香味型自家煎炒烹炸精料，型八方宾客，校尉四海嘉宾，朋友聚餐，商务宴请，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-516-1111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，今天是2017年4月4日星期二，来关注国内资讯。北京人社局通知，4月8日起，衣食服务费纳入北京市职工生育保险支付范围，其中门急诊的医疗服务费按照医疗机构的不同级别额报销，而住院衣食服务费则按照结算方式的不同区别对待。山西太原调整了住房公积金的使用政策，规定二套房的公积金贷款将按照首房的贷款利率的1.1倍计算，同时停发第三套及以上住房的公积金贷款。4月2日的0点到4月29日的24点期间，北京首都机场将关闭中跑道实施大修，机场将由三条跑道运行调整为两条跑道运行。今年期间，每天预计会减少300多个架次的航班起降。受多种因素影响，3月的杭州全市新建商品房成交的套数，时隔4个月后再度突破20000套。价格方面，3月杭州市全新新建商品房成交均价为17782元每平方米，环比增长2.2%。主城区的新建商品住宅成交均价为27351元每平方米，环比增长3.7%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我们心中都有个 smart， 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ID。 城美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，你就是上一个车王。地址：城美汽车城地下一层，电话0316-330-559。 Racing is in our blood。 三河珠宝城鸳鸯金楼一元黄浦洲震撼来袭，4月8日至16日，黄金兑换一克仅需1元钱，买钻石即享折上折，鸳鸯金楼黄金一次购买永久流行。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，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，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。你的心情 让我一个人走，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，醒来还有梦。 山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败，静静的等待是否能有人采摘，我就像那花一样在等它到来，拍拍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安排，摇摇摆摆的花呀，它也需要你的抚慰，别让它在等待中老去枯萎。我想问问他知道吗我的心怀，

是 Jazz Cafe， 不是情人，我看见你对我这样，这怎办？但我给你的爱，它是说不回来。 世上空最美。

色，不懂和你争吵，也要说清楚谁是主角。怀疑的眼神在四处闪烁，想找个完美的借口。希望爱情早早结束。你冷冷的笑，要我说得清楚，这次到底谁赢谁输？原来我的幸福变成了赌注，输了你，我输了全部。

的起落，我无法再懂。握你的手，却被你推落。今天你眼中反悔的寂寞，问你心想什么？那样的嘴角，也强颜的笑，这样的夜，热闹的街，问你想到了谁？紧紧锁眉，我的喜悲。随你而飞，擦了眼湿的泪，与谁相对？这样的夜，热闹的街，问你想到了谁？紧紧锁眉，我的心扉，随你而飞，擦了眼湿的泪，与谁相对？

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2:00。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氏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，感受视觉和味蕾的双重刺激。消费几份汤品一份，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-516-3333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各位好，今天是2017年4月4日，星期二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整点听。近日，国家网信办查证红杏直播、蜜桃秀等18款直播类应用存在违法违规行为，随后在应用商店对此18款直播类应用下架并关停服务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工程实施方案近日印发，提出力争在135期间使所有教师的普通话水平达标。4月2日的0点到4月29日的24点期间，北京首都机场将关闭中跑道实施大修，机场将由3条跑道运行调整为2条跑道运行。清明期间，每天预计会减少300多个架次的航班起降。360手机卫视发布安全播报称，随着近期密集出台的楼市调控政策，一些投资人又开始将目光从楼市转向股市，而一些不法分子也同时紧跟热点，重拾老本行，一度沉浸的电话荐股、短信荐股、QQ 荐股、微博荐股等荐股类诈骗又重现江湖。其中3月24日当天达到了138万条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，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多得辛苦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，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。你的心情，我的歌， 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，醒来还有梦。进一步已陌路，醉一步过分为自诉，再一步就决定胜负，却平白无故退出。当你被他抱住，该学会懂得为他哭，把痛苦交给我庇护，留你一处幸福。我们一路都忘了哭，忘了怎么爱上彼此的糊涂，会懂得抱住，直到所有于事无补，爱怎么开始都想要结束。我们一路都忘了哭，忘了到对方的世界立足，看着感情突然清楚，因为不主观的项目错误的泪不想哭，却因然无数。 今天没

决定，为此和平的爱情，相爱是一种习题，在自由和亲密总有你。你问过太多次爱不爱你。怎样证明相爱是两人事情？我不喜欢你怀疑，怀疑爱是可怕的武器，谋杀了爱情。我在这里本来是晴朗好天气。 Black heart， 想你我的心，假使分开你心爱为何像结局？我明白。在你的怀里，却不一定在你心里，把你像一整天雨。结局我明白，紧在你的怀里，却不一定在你心里，把你下了一整天雨。想给你我的心，假使分开你心爱为何像结局？我明白，紧在你的怀里，却不一定在你心里，把你想一整天雨。 休息一下，不需要那么的密集，看你从不秒从容融在一起。问我爱不爱你，这个不是个问题，早就说过希望和现在的继续。我们真的不希望你离去，我们就试试看各走各的路。这个只是一个短短的遇见，别搞得那么复杂，你不是一直说要去巴黎吗？

什么让你这样迷恋，这样的放肆？我就是一个灵魂永恒的影子，和寂寞交换着悲伤的心事，最来不及的是这无悔的日子。我的眼泪是唯一的奢侈， 知道你要给我怎么样的小任性，我知道你要给我怎样的臭脾气，我知道你要给我怎种那种 I don't wanna 被收拾。